中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全是古典乐明天的精髓。详询6655000。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建国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胡鸿钧。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苏英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13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 第12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是不是 第11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10位，薛之谦，背过手。 无奈的情背过手。 第9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8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 第7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6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已是梦纷纷，人眼眼可以笑逐一晚。 第5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4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3位，叮当，谷谷，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 陪伴你走过笑过。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3:30，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昨天为大家揭晓的第9067榜单。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呢，就从这个榜单当中拆解出了两张唱片，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叮当和 MP 魔幻力量的专辑。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2008年，十年前叮当的这首歌《我爱上的》。 海浪抱着海岸，拥抱不等于拥有天堂。最后再爱我一个晚上，地久天长，天大的谎，爱到了最后，碎成碎钻，碎成了心。 前叮当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我爱上的》，陈默作词，王雅君作曲，制作人马淑芬呢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起完成了录音制作，让叮当呢这个倔强系的女生多了一份感人的元素。作为叮当出道的第二张专辑，除了确定倔强系设定之外呢，更多是加入了新鲜的风格。或者这么说吧，在十多年以前的华语歌坛呢，无论你尝试或者你擅长什么样的风格，都要涉猎一下舞曲的部分，否则你就 out 了。就像现在的 trip、feature bass 呀、EDM， 潮流总是那么单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迈可打造的这首歌，叫做《闪光灯》。 么多人爱那善良，大雷闪电大家干嘛跑光，沉迷其中不怕断肠啊。 当你看到我不怕的歌名，就知道这是叮当最标准化的一首歌。十年前呢，作为出道不久的叮当来说呢，倔强系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人设，有坚强有倔强的情歌，搭配他很有力道的嗓音呢，会是很好的效果。当然呢，作为出道不久的叮当来说呢，他也得到了师兄们不遗余力的帮衬。下面我们来听他和五月天的阿信所合唱的这首歌《走火入魔》，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高人气的主打歌。 对不起，刚才我是不是听错？还是我只想太多，想到了昏头？ 天气不错，开了窗，吹散脸红。 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踏步，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 给你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 如果可以把如果变成结果，下定决心执着，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 我和你 该笑说， 这时候 出现烟火，让心间充满感动。 我们 你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8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午后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由于本市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是转差的趋势，夜间有轻雾天气，但是白天能见度尚可，有利于交通出行，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3月2号到4号，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带来古典芭蕾名剧《睡美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孔子》和黎巴嫩卡拉卡拉舞蹈剧场的《穿越思路》也将在3月中上旬登台。4月底到6月，芭蕾荟萃，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将先后上演《天鹅湖》，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则将带来《海盗》和《巴黎的火焰》。6位青年舞蹈家将再次如约赶赴中国舞蹈12天，全是舞者初心。舞蹈节上，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等国际名团将和中国国家芭蕾舞团、赵良舞蹈工作室、辽宁芭蕾舞团等国内舞蹈家分别领衔海外精粹与大美中华两个环节。此外呢，中国歌剧舞剧院常演不衰的《孔子》、金星作品《三位一体》和《野花》，张艺谋导演的《对话语言2048》观念演出，张继刚作品《解放》等精品剧作都将在大剧院和观众见面。取材自经典童话的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于3月9号到14号率先和小观众们见面，另一部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则将在12月亮相国家大剧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胡鸿钧，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都英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13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12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11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 第十位，薛之谦，背过手。 无奈的情背过手。 第九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八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七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第六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丝梦缤纷，人间间何以笑逐一晚。 第五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四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三位叮当，鼓鼓，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走， 陪伴你走过笑过。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0:35:30，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第906期最好成绩的新歌呢，是叮当和鼓鼓所带来的《勇敢一次》，拆开的两张唱片。刚才呢，我们在上个时段听到的是叮当08年的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带来的是这个鼓鼓单飞前的团体 MP 魔幻力量2011年的专辑《不按牌理出牌》。首先，我们来听这首《Thank You》，谢谢你。 相遇真的是上天的安排，安排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意外。意外并了肩作战，也重新定位了指南，指南透露最关键的转弯。电影里的英雄到了夜晚都戴上面具，现实里的我得靠你擦拭眼泪的痕迹。拯救自己比拯救世界需要更多的勇气，每次开口你都来这不拒，总觉得该说些什么但从来没真正说出口。有些话简单平凡，却最能够释怀最需要的存在，终于说出口。 Thank you, thank you。 不管过了多久 Thank you,除了这一句还是 Thank you, thank you。 总在堕落之前抓住重生的尽头，终于说出口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来得及之前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谁比你适合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一句更有重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因为这世界很糟糕，让我更珍惜美好，因为被嘲笑让我更把握温暖的微笑，因为痛苦过让我更懂得同感的诀窍，因为你就是莫逆的代表。世界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留下烙印，感动于那天不改色的把心牢牢抓紧，每个真心的问候都让我刻骨铭心，你成全了不少我的情。觉得该说些什么但从来没真正说出口，有些话简单平凡，却最能够释怀最需要的存在，终于说出口 Thank you, thank you。 不管过了多久 Thank you, thank you。 除了这一句还是 Thank you, thank you。 总在堕落之前抓住重生的尽头，说出口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来得及之前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谁比你适合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一句更有重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兄弟不要看别人我在说你，不要觉得我肉麻当有心，年度的大戏不用怀疑也不用客气，需要挽手的时候请你呼叫，我很认真要担任你的骄傲，这份感情和现实不用特效，夜深人静我走。 轻摇滚的曲风，情歌的主题，当然呢还有一点点的电音的元素，混搭的流行风，听到的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 Thank You。 把嘻哈电音和摇滚混搭在一起实在是一个好主意啊，年轻人最喜欢的潮流音乐都集合在这个一支乐团当中，当年的 MP 魔幻力量是酷酷的，有意气风发。MP 魔幻力量的歌呢是很多元化也很复杂，但下面这首歌呢则是这张不按牌理出牌当中的最简单的一首情歌，叫做让我罩着你。这首歌虽然简单，但是意义很大，这是六位成员特别唱给父亲的音乐礼物。 是你让勇敢的我聪明的跳动，怎么忽然间心却变得好闪烁，时间是颗心事，超人不得不低头，你的背影一脚踏进沙漏，被凋零淹没，曾经伤害你 I'm sorry，滥用了叛逆 I'm sorry， 也许有天你会忘记，忘了怎么呼吸，但请你别忘了我很爱你，我会更努力为了你，你也要努力爱自己，少了你的梦中飞行，我会很不甘心，从今以后什么都别担心，现在换我罩着你，好像从没有真的陪你聊天过，虽然你总是想跟我聊些什么，如果来不及换你同等的感动，如果还能为你做些什么，请你听我说，曾经伤害你 I'm sorry， 滥用了叛逆 I'm sorry，怎么呼吸，但请你别忘了我很爱你，我会更努力为了你，你也要努力爱自己，少了你的梦中飞行，我会很不甘心，从今以后什么都别担心，曾经伤害你 I'm sorry， 滥用了叛逆 I'm sorry， 也许有天你会忘记，忘了怎么呼吸，但请你别忘换我罩着你。 我想要每次爱你用最温柔的语气，不想要再轻易掉进坏脾气的陷阱，我想要给你最 untied 的 morning call， 不想要你为了赶时间而手足无措，我想要带你去吃一份浪漫又丰盛的大餐，不想要看到你忙到把自己饿坏，我想要这是

感觉，爱是嗅觉，爱天真无邪，爱是错觉幻觉，爱可能是个那天。 这是梁静茹的老搭档陈默作词 Debbie 作曲的一秒的天堂。崇拜之前呢，梁静茹先后推出了《青青思路》《恋爱的力量》等叫好又叫座的专辑。崇拜呢是依然见证了她事业的巅峰时刻，延续了以往 K 歌的路线，依然有传唱度的作品。下面这首歌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当时呢梁静茹有了更多元的尝试以及编曲，从极简到极繁，但是情歌线条呢依然富有记忆点。好，我们来听这首《会呼吸的痛》。 laissez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et ne plus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这首歌呢，透着美好而积极的人生态度。每个人呢都会有记忆，遗憾的、美好的都无关紧要，不打扰也不忘记，静静的把它存放在记忆当中。梁静茹的作品呢，都是小格局，也是爱情当中微笑的细节，可因其甜美受之鼓励，总能呢感受到她作品当中的那份正面以及幸福感。下面呢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啊，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所带来的《每天每一件事》，稍后你还会听到她的《101》。 让你 我每一个梦都闪耀着暖意，在捷运里一通贴心的简讯赶走了我的蓝色星期一。每番杂志飞行挑选的餐厅，不管它好不好吃我都晓得满意，我得了一年还没送你的毛衣，你介不介意我开大围巾，每天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想你，空气有草莓的香气，每天幻想留橙色的未来待在草地，让我 谢谢。

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十四位 Fooling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十三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十二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是不是那完全复 合。第十一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十位薛之谦背过手。 无奈的情背过手。 第九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八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七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六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奔返人眼眼何以笑逐一晚。 第五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四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三位叮当谷谷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 陪伴你走过笑过。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了11:35。本周封杀人物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梁静茹2007年的专辑《崇拜》。下面这位呢，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如果说梁静茹呢是唱少女心事，那她带来的就是硬汉本色。2016年她的专辑《亲爱的偏执狂》也曾出现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好，首先我们来听她的成名曲《天后》，有请陈世安。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 是我。 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刚才我们提到陈势安2016年的专辑《亲爱的偏执狂》当中的情歌主打《好爱好散》。这张专辑之前呢，陈势安有过一段低潮期，经黄小琥的引荐，让陈势安与华纳唱片牵手如获重生。这次呢，他在保留摇滚情歌的内容之外呢，通过全新的风格来拓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像专辑的标题曲《偏执狂》在摇滚基础上加入了时下大热的 EDM。 陈势安说呢，自己呢是擅长这样外放的风格，录制的过程也是相当的顺利，相当的痛快。好，我们来听这首《偏执狂》。 别理我，我还不想再听，快乐到底舍不得杀青，现在我够不够个叛逆，不想给谁来决定。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处理，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 偏执狂爱了几许爱，我已心伤不管，我梦想唱了几许唱，是死你见我更偏执狂，爱了几许爱，我的心敞开，我坚持唱了几许唱，直到海枯石烂。 我们此下如此接近，介不介意发挥想象力，孤独的人不合适应，不如一起来欢庆。从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处理，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偏执狂爱了继续爱，心的战场早是要够时尚，抓住你的目光。 偏执狂爱了继续爱，会受伤不管， 我不管， 梦想走了继续唱，生死一切果敢。 偏执狂爱消耗到最后就散场，留下的是傻瓜。两败俱伤，别说没有这是赢家，一次一次差不多了吧。爱到至少比手抱着希望想，我们都失败，却巴不得 明明你我都不好过，去唱伤心干什么？脚踝在不明脆弱，何苦那么不成熟？轻敌的人哪敢友好傻傻，爱情泄露露出了吧？幸福消耗到最后就散架，留下的是傻瓜。两败俱伤，兵手没有伤，是赢家干死一次差不多了吧。爱到俱伤，兵手都只是妄想，我们都失败却巴不得彼此张扬。 这是葛大为作词，都志文作曲，陈珊带来的一首《巨伤》。陈珊大量用到真假音的转变来表达爱情当中处在悬崖边缘的那种挣扎。像《偏执狂》这种富有爆发力风格的，这个是陈珊安的最擅长。那像下面这首歌叫做《败将》啊，这首歌呢就刚好相反，这种细腻内敛的情歌让陈珊安有点抓狂。他以往的情歌呢更多都是释放情绪，但是这首歌呢情绪太满，所以呢这样的歌手被制作人要求一直是收着唱，实在是不容易。我们来听听看陈珊安的这首《败将》。 是你闯进了我的世界，从容地登上王位，你要的我都给，不管爱的真伪，不顾一切。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笑自己那么卑微，沉浮在你的美，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败给回忆，败给了你，起手无悔，不论自己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绑在爱情让人着迷，当局者迷有何关系，败将的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宣散了我还不肯理会，得不到的总最美，是我太自以为，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